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创业板八连阳，沪指今天下跌 0.57%。 发改委表示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央行敦促整治部分商家仍然拒收现金。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震荡下行，维持低位震荡走势。午后创业板指数快速拉升，迅速翻红，连续走出了8根阳线，沪指失守2800点整数关口，石墨烯概念股崛起，成为上涨的主力军。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98.13点，下跌 0.57%， 深圳成指收于9285.16点，下跌 0.35%， 创业板指数收于1621.63点，上涨 0.29%。 从盘面上来看，石墨烯、养殖业、化工新材料居于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而钢铁、钛白粉、白酒居于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我们张总您好。 您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创业板今天是八连阳哈，您怎么来看它近期的一个走势？ 好的，自从在这个北京广播电台接受采访以来，我一直强调今年我们不看沪指，因为按照王者的轮回的理论呢，因为沪指前面涨了2年，所以说今年整体上沪指是一个调整的年份。我们也像您刚才讲的一样，那沪指呢是三连阴，可是创业板是八连阳，也就代表了连续下跌3年之后的创业板呢，虽然受到股市内部的各种的利空加上国际的贸易的冲突的影响，但是忍着不跌的创业板还是显现出很强的走势。其实今天一度沪指已经下跌了1%多了，我们看到K线是一个下影线嘛，是吧？ 是因为创业板的强势也造成了沪指也是相当收复失地。所以说接下来看盘的要点主要是看创业板能否继续的放量向上进攻。那么只要放量连续的进攻沪指呢，虽然也不能够上涨，但至少会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状态。一旦创业板要是走弱了，调整再考验1506.62点的话，那沪指肯定会击破2015年三次股灾的最低点2638，因为创业板早就破了15年股灾的低点了，可是沪指因为2年的上涨始终留着一个低点没有被击破。 那您认为现在保持几成仓位比较的稳妥？ 现在只能做创业板里边形态和指数类似甚至强于指数的，就是中小创业绩优质的股票，只能是考虑创业板和那个中小板里边的小市值强势股，沪指就不能碰啊。所以说就是说考虑到整体的风险吧，您要说仓位的话就三成反正轻一点，不要太重啊。 我们看到这两天盘面上的热点啊，也是此消彼长，今天还成热点，明天就成跌幅榜的这个跌幅前列的板块了。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转换？ 因为现在整体上是创业板震荡筑底期嘛，而沪指就是单边下行的趋势，这点相信大部分主流机构也看得清，现在大家对市场都没有信心。所以说在指数没有完全进入牛市之前呢，机构无非就是打点短差，其实跟散户没什么区别，就降低点这个资金成本吧，但不做长期的打算。 那您认为散户的心态上面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种定力？ 就是宁可不赚这钱也不能套，因为按照我们的经历，就是一轮牛市下来够吃10年的了，是吧？所以说现在他没走出来，就宁可空仓不做，也别做这个无把握之仗，更别去买那些就是说亏损甚至说基本面恶劣或者被管理层谴责有这个造假或者说退市风险的，千万不要火中取栗，保存实力活久见。 好，谢谢您的提醒，保存实力。好，谢谢王先生的今天的介绍和点评，我们下周再连线。 再见。 好，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我们嘉宾的观点呢，不作为大家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依据啊。我们继续来看资讯。根据万德数据显示，以公告日期为准统计，七月初以来，产业资本净增持市值达到5.36亿元，为近4个月以来首次净增持。2018年三月到六月，产业资本连续净减持，四个月分别净减持达到64.67亿元、25.02亿元、88.85亿元和96.33亿元。好，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了6.71关口，比今天最高点回落大约250个基点，日内累计下跌大约是70个基点。接着来关注货币基金，虽然受到各项限制，但是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并没有因此停止增长。6月28号，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公募市场规模突破了13万亿大关。而在去年四季度就没有新发的货币基金的情况下，货币基金总规模首次突破了8万亿大关，达到8.29万亿元，比四月底增长了4540.88亿元，增幅达到5.79%。另外，从今年5月起新接入余额宝的几只基金当中，有货币基金的规模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增长了1000亿之多。根据海通证券分析师江超的判断，未来货币基金的替代品共有3类，即短期理财基金、结构性存款以及银行现金类理财。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我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他表示，我们将以补短板为重点，适度扩大有效投资，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释放内需潜力，继续下大力气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切实解决制约创新发展的堵点、难点和痛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继续推进营商环境改善和结构性减税降费，让企业轻装上阵，切实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两个负面清单的作用， 争取吸引更多的外资。同时，我们将加强对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涉企业的负面影响评估，有针对性的予以支持。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稳定，二线城市有所上涨，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抑制。从同比来看，70个大中城市中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1%。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6.3% 和 4.6%， 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9 和 0.2 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6.0% 和 4.3%， 涨幅和上月相同。手机成了钱包，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但是一些商家拒收现金却让部分消费者叫苦不迭。央行近日表示将整治拒收现金行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要求或者诱导其他单位和个人拒收，或者是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但是在北京的多家商铺，现金支付备受歧视，一些小商贩、非连锁的小店铺直接拒绝现金结账，而像一些门店也对现金支付有隐形歧视，限制参加店内优惠活动。比如说河马先生十里铺店开业第一天，曾经在超市的最东侧单独开辟了现金收银台，但现在该收银台已经关闭。在超市入口处的收银台，有几位老年人正在排队结账，他们并没有用手机支付，而是用现金。一位老年人说，从海鲜那边的窗口开完票才能来到收银台付现金，付完再拿着小票回去订餐。而用手机付款的年轻人可以直接在海鲜加工窗口付款，但自己因为玩不转智能手机，却要为了海鲜大餐多跑一趟。此外，在河马先生，现金支付不能参加店里的优惠活动。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称，拒收现金行为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据央行调查，37%的被调查者反映在过去的一年内经历过拒收现金，其中12%的人经历过10次以上，39%的被调查商户在过去一年中曾经拒收现金。今天下午，民航局安全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对7月10号国航 CA106 紧急下降事件的处理决定。国航股份安全整顿三个月，限期整改，吊销机长航线运输商用执照不再受理，吊销副驾驶在座商用执照不再受理，吊销副驾驶观察员商用执照6个月停飞24个月，吊销签派员执照24个月，国航罚款共计50,000元，削减国航总部737总飞行量的 10% 航班量，每月削减5400小时。深交所表示严格落实退市主体责任，对西碳股票予以摘牌。海航集团于7月16号在内部下发人事任命文件，调整董事会成员，原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董事长陈峰出任董事长，不再兼任董事局主席一职，董事局主席的职位将被撤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一到周二呢，我们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股票市场。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你好主持人。 首先还是得请申瑞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啊。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的表现呢还算是可圈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轮回撤受到20日线压力以后啊，那么市场并没有出现一个恐慌性杀跌，反而呢在午后时间啊，特别是在2:30时间左右时候呢，创业板带动啊，整体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的格局。不过在这里先纠正一下，刚才说是这个创业板八连阳，那假阳线算上这个就这么着了啊。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呢，创业板这段时间呢表现相对是强势啊， 对， 并且是重心相对的是持续上移，但很明显短期已经受到1700附近这样的一个明显压力，想要有效的带动突破难度也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两天来看的话，就说国产替代这个概念，龙头带动的是谁啊？中国软件啊，包括这个中兴通信，以及今天快速跟进的像用友网络啊，没有一个是创业板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创业板的一个连续突击力度呢，实际上核心品种并不强，也就是说在这位置更多是跟随这个概念性的轮动而去相应的表现，其中包括像医药替代啊，就是这个创新药和这个替代仿制药，以及近期的这个软件半导体芯片啊等等。但是呢实际上核心品种的带动力度都不是非常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创业板更多的是比较类似于什么情况呢？类似于在主板相对稳定或者市场稳定在一个2700点之上啊，或者说2800点附近震荡的时候的一个活跃点，和一周之前或者两周之前这个创业板率先在底部开始带动上涨，结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参与的过程啊还是要相对注意一下。因为现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担忧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至少说像资源类的品种啊也开始有所回落了。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们都说这资源类很不错，特别是黑色能源系的，但这两天国际油价跳得很厉害，那带着我国的这煤炭价格也是有相应的回撤。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普通金属，就是一般金属像铜铝锌，对吧，这段时间实际上已经跌了一个多月了，现在属于底部趴着。那么钢铁呢，虽然说整个属于是钢铁厂的大量盈利的时间，但是市场依旧是跟随普通金属的一个担忧情绪，所以这个位置没有拉起来。那么像这个资金密集型的银行、保险，就是这个金融类和地产，那么实际上近期表现也是非常的弱。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依旧是有这个回撤，虽然说现在整个的银行的啊 PB 啊，包括 PE 啊，就市盈率、市净率啊，都是在2000年左右来以来的这个低点啊，但是呢我们说市场还是相对比较担忧。担忧什么呢？担忧的是下一步银行的盈利能力，那是这样一个情况。包括像券商，对吧，可以看到很多小券商现在实际上盈利非常的弱，甚至说是亏损比较大。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市场说短期想摆脱现阶段的这样一个2800点附近的一个压力区间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更多的我们说五穷六绝七翻身，怎么翻呢？就是从之前的连续下跌变成了横盘震荡整理，也就是现在市场依旧是在逐步的横盘，逐步的消化，逐步的资金在做什么呢？找寻有投资价值、有业绩、有中报啊这样的一些稳定性品种的一个跟进性机会。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中的活跃交易是在哪里呢？这两天已经体现非常清晰了。一方面是小的消费，还一方面呢是国产替代。因为国产替代呢可以说自三月份主要的外部下跌因素这个影响之下多有表现。所以说每次的回撤后啊，国产替代都是一个带动性强势的反弹的表现。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软件，就是基础软件、芯片、半导体之外，实际上又有新的品种跟上了。那么前期是什么？是大飞机，对吧？那近期是什么呢？实际上新能源汽车的上下游产业链。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上游啊，虽然说普通金属跌的比较多，但是小金属，特别是像锂啊这样的一些锂电池相应的材料啊，上周末的时候特斯拉也上海落地了，对吧？那么我们中国相关的 A 股的一些大的啊电池厂商也是签订了和预计有这样的一些啊单子，所以说这块是一个启动。那其次之外呢，因为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跟进，那么可以看到今天部分的一些充电桩啊，这属于下游跟进的一个基建的品种，那么也是有所表现。这一块的话呢，应该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扩散。那么再加上这样一个仿制药相关的品种， 在短期横盘的基础上呢，近期有这样的一些热点题材， 大家可以捕捉啊。 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市场依旧是在看好什么呢？就是下半年的一个通胀预期啊。虽然说我们从这个相关的管理层表态来看的话，今年下半年的通胀预期啊，或许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预期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大家说为什么呢？非常典型，可以看到，就是货币市场的总量是在增加的，这点是无法去规避的。比如说我们在定向降准，比如说人民币现在的回撤，或者是说我们后边还有什么个人的减税等等这样一系列，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月份公布的外汇占转没有再去下降，没有说人民币的或者美元的一个逃出，而是说还有这小幅的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市场整个的货币总量的一个增加的预期实际上也会推升一定的通胀的节点。那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四大最典型的这些消费品种，比如说酿酒、家电、医药及食品制造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农产品，特别是肉蛋白产业链中这样一些品种呢，在近期已经开始纷纷有所再度底部拉升。比如今天像昨天可以看到一些家禽的这样一些品种， 白羽鸡， 对，这样一些品种明显开始出现底部的资金跟随了。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看好在七月份以后进入的一个涨价的时间节点。 嗯，好，刚才呢申瑞士跟大家列举了几个短期的热点板块以及下半年可能存在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哈。在这儿呢我再来说一个热点，就是业绩预增的热点。 对， 这个不分行业了哈。有业绩预增加国产芯片的，有业绩预增加高送转填权的，还有业绩预增加医药的，以及刚才谈到的这个和新能源有关的啊。 是， 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有一家叫做天华超净和风华高科以及合纵科技的这三个公司吧啊，七月以来累计涨幅都是在 33% 以上，他们都是从事的是和这个锂电池产业链有关的一些业务。那么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业绩预增加国产芯片的全智科技，七月份的涨幅都是在 25% 以上，还有刚才谈到的仁和药业，这是加医药的啊，他们这种个股的走势啊，都是在业绩预告发布的次日，股价收获涨停。 是， 这是最近的一个热点哈。 可以说呢，在没有热点的状态下，资金愿意在这里头去博弈， 这更保险一点。 对，因为近期我们经常会看什么，就动不动不知道怎么样的，不知所以然就突然一字板跌停了，就所谓闪崩，然后突然发现这公司业绩不是特差。什么情况呢？可能它的这个流通盘，流通股东啊，是一些机构或者其他一些资金，然后出现了一些什么被赎回啊、被挤兑啊等等这种状态，就出现一字板拉跌。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什么一级市场关于公司债或者相关的资金链出现了这样断裂。虽然说账面很好看，但很多应收账款或者未达账项，那么造成流动资金不足，你这样有的公司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或者是有的公司呢，在前期因为收购资产很多，好像报面很好看，有很多的资产，但实际上来说订单量不足，部分的电池企业对吧，最近也是一个连续下跌。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市场中的资金大多是在近期看到什么跌跌不休，很多弱势品种。那么说一旦当中报啊，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预增的一些品种出现的时候，并且又属于是一个风口浪尖的行业，对吧？我们刚刚说了新能源汽车啊，近期可以说是很活跃，医药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些品种。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资金就愿意在这个位置出现一定的什么，就是拉涨停的节奏。 那我们能跟吗？ 但是很重要，对吧？但是一定注意，由于市场现阶段属于是一个相对弱势，连涨的品种是相对比较少的，很少。特别是连涨三天以上的品种是更少了。 昨天我们说了一家嘛， 对， 它连涨三天，然后呢，这个机构马上要去调研了嘛，后来很快人家就开始减持。 对，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市场的预期都不是非常的好，因为从市场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通胀的预期啊是十分明显的。那在这种一个预期之下的话，很多企业的盈利预期就不是非常的强了，这点我们是一定要关注的。 刚才你谈到了银行哈，我这手里还有一个银行的这个董监高增持的统计啊，最少的大概是增持了 几万块， 一千股。 对， 无锡银行，但这个比较早了哈，1月份增持的，一个监事增持的，花了8200块钱。 平安银行是大概这些高管们 应该最近是招商增持最多。 对，平安银行大概是花了十来万啊，招行是最多的，招行呢他们是花了几千万， 对 啊，几千万，有十来位啊这个高管进行增持，包括什么呢？包括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慧宇，这都是公开数据。浦发也有，浦发花了300多万。你想，这个跟银行这个大体量相比， 几万亿的体量， 你花这点钱增持，或者说跟银行这个董监高的收入相比，你花这点钱增持是 这个 真金白银在增持，还是在多样？ 就是意义大于形式啊，是这么一个真、 意义大于形式是吧？ 对，因为现在的一个状态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银行我们从估值体系来说啊，陈建我们当说了，不管 PE 也好 ，PB 也好，市盈率、市净率对吧，都是在2000年以后。后的这样的一个低位了，甚至呢它的市净率已经 0.8 倍了，也就是说直接是这个破净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净资产的计算和它的业绩增长预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吧？就 ROE 就业增长这样一个预期。那从整个今年的金融业来说的话，增长预期明显是在下滑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盈利业务是不做了，对吧？很多不做了。并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基本的来看，央行呢从上到下也在开始降低这样一些东西，比如说对于 MIF 中信信贷便利这样的一些利息的预期下降，以及逐步释放的定准啊，对吧？定向降准去释放，实际上都在减少银行间的这些资金成本。那么实际上对应到投资者来说啊，要关注什么？就是银行的理财是不是整个收益在下滑，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整体的这个收益率的下滑预期还是在持续，特别是其他金融业，比如说像券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次的什么是保险行业，对吧？保险行业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小保险啊，原先做的一些招账者，甚至说什么以保为贷，对吧？用保单去做贷款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现在都是被重新的去规范，对吧？重新的去这个界定。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很多的业务和它的收益性都是有所这个下滑的预期。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现在很难说你做好姿态，然后就说市场资金认可了，然后大的银行就开始持续上涨，因为毕竟你的体量在这里，不是说你随便买一买就涨起来的一个问题。并且一定要注意基本的因素啊，银行毕竟在最近半年之中达到或超过了A 股历史上的高位，就是什么6124点。什么时候？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大家自己回去看着，一月底的时候，工农中建，特别像工行这样品种，它的价位是在多少？如果你前 面深月的意思是说，如果复权之后，银行的这个价格在历史的这个 相对高位，绝对 是一个高位。但是目前我们要从这个市净率、市盈率的角度来说呢，它又是相对低位啊。 所以说这都是一个相对 可以参考啊。 对，并且这种大的金融板块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旦一个回撤的话，它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只能说它进入到一个估值低位，但是不是一个市场底，这一点我们现在说不清楚。或许现在就是个底。或许后边还要下跌，那么这一点来说，还要关注后方央行啊对于整个的这个金融体系或者银行的一些政策、货币政策等等的一个逐步落地了。 是，下半段我们也谈到今天发改委召开的这个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的一些数据啊，也许从这里面也能够找到下半年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刚才呢，申瑞是谈到这个银行的这一块的盈利能力，大家可能对他们还是有一些这个悲观啊，或者是说还有一些不明朗的预期啊， 是的 等等， 不太明朗。 是，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年报哈、啊，也会录半年报也会陆续的公布，大家也可以看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高管增持自己公司的这个股票，意味着什么呢？有的意味着啊，他在低点确实买入了，还有的呢，就意味着他被套了。为什么呢？我们还是要用事实说话。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个案例，朋友们稍后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嗯，主持人你好。 我下面要说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话说在2015年6月，一家上市公司的员工花了 1.8 个亿啊，从公司控股股东手中买入了845万股股份。前一段时间这5月份的时候，这家公司宣布该期员工持股计划终止啊。3年的时间不仅没有赚，算一下亏损幅度大概是达到61%啊。这家公司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这都是公开的资料哈。 对对对， 也就是说这是面向员工的这种增持啊，你可以认购，对不对？那你到这个市场上可以去买，但是事实上呢，就是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这种增持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锁定期的。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复盘的话呢，就是高管增持也并不能够代表未来这家公司的股价就能呈上行、啊、 特别是当下有些什么像增发，基本上最近的这种增发都是发了就赔、或者发了赔的概率大一些、不像以前是增发就挣钱，增发就挣钱。 你是说农业银行吗？ 都一样，都一样。 农业银行就有，前段时间不有一个是1000亿的这个增发吗？ 直接把今年的那新股全得对等了。 嗯，对对对。 所以说融资量还是很大。 但人家这个它是战略投资嘛，它所以它也不是看短期的这个波动。 对对对，不过但是很多的问题就在于这里，就是你的这个收益性现在很弱。 嗯。 所以说现在我已知了很多公司啊，开始做什么，就是内部融资了啊，都不是做股权啊或者其他的了。因为什么？因为很多这种商业流通啊，或者公司员都是做一些保理啊，或者说做一些这贷款呀等等一些的状态。那有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成本和这个利润，有时候还不如内部的去融资呢。 嗯。 那内部融资最好的一家公司是谁啊？华为， 嗯， 对吧？他就不上市，因为他认为上市成本太高。那么实际上现在的问题就是股市这一块的成本，或者说是这个新股的成本压力是比较大，包括他后边的这样一些定增啊、增发呀，或者其他这种认购啊，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反映了市场现在的一个弱势的状态。 弱势。 对，那再加上呢，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济结构是发生了重大改变，所以为什么这个行业它现在就赔了呢？对吧？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笑话，就说了，说三个企业家，在头10年的时候像坐电梯，一个在一只脑袋撞墙，一个在原地打圈，一个在蹦，然后10年以后 都从一层到十层了，然后开始做自己的什么叫成功的演讲，我这个十年怎么做怎么做的。实际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经常去说那是中国整体的发展所带动的行业性的一个跟进，对吧？你就坐在这儿，只要你做你就有饭吃， 它真的是国运的奠基。 对，那在这种状态下，现在市场是什么一个转轨的状态，你跟不上就下来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它只是一个片面，但是它代表了一定的市场的状态。 嗯， 那在现在的一个特点来说的话，也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公司说三年前我认为市场会怎么怎么样，但是突然发现技术改变了，或者说这个一些政策发生改变了。最典型的一个问题，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某啊这个汽车公司，对吧，因为这个11亿天价的这个广告费打的是乱七八糟的，对吧，并且呢现在它要跟随什么，就是新能源的退坡，就是这个补助退坡。那在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收益并不好。那如果说油价再下来的话，实际上对新能源汽车冲击力都会更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情况，就是现在市场很混乱，有很多东西现在说不清。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更不要说就是因为一定注意投资的一个特点什么，就是清晰的投资是最安全和最舒服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不清晰，那就造成了什么？市场现在不认可，不认可什么？就是你增发也好，员工持股也好，现在很多公司在做，甚至有公司最让人不舒服的什么？这边你让大家增持，然后那边偷偷的你让你的亲戚朋友大股东减持，对吧？某些什么让那个员工持股了，船主扭头他爸。还是他叔还是他谁，反正不管他的这个大股东的什么亲戚原始股开始减持了，对等减持，这种事情你是不是让市场很不舒服啊？是不是这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就肯定不舒服啊。并且这种事情还不如一个两个，还有很多。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要注意的基本因素，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判断市场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些有的是作秀，有的真的是一种认可，但是市场认不认不好说。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说最需要挖掘的品种一定是市场确认认可的，我们还要找到新的电梯，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尽可能找到新的电梯。什么意思呢？这家公司不管怎么做，它只要在电梯里头站到这个位置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需求，因为中国这么大体量，一旦方向转变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扩容量是非常大。比如当下我们说近两年市场最关注什么呢？消费的一些品种，特别消费升级和降级共存，对吧？其中像仿制药，像创新药，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些品种。那么其次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通讯，为什么这段时间国产替代依旧有这么强的走势？因为通讯是非常强，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中有些言论，就是说你拿不到核心技术，然后你白纸人打工，对吧？但是三 G 我们怎么做的，四 G 我们怎么做的，五 G 为什么不能做，后边还有更多，对吧？这是一种需求。所以在这种需求状态下，就算你有再多的困难，你挡不住大家的需求。那么说这个市场的发展预期也是非常强。那么一旦哪个品种开始占据了一个相对主导，或者说占据了一个什么它的堡垒的时候，跟上这个洪流，那么它就挣钱了。 嗯， 那么这个企业就开始增长了。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会更好。 方向更确定啊，企业的盈利更加的确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半年的一些经济数据啊。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同比增长 6.8%， 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 6.7% 到 6.9% 的这个区间啊。那另外呢，就是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5%， 比上年同期是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8.5%， 这个增幅很高，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4.2 个百分点啊。 是 这是谈到的消费。那么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供给性结构改革带来的这个产业升级。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是增长 11.6% 和 9.2%， 这是快于整个工业的。 是。 还有就是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增长 16.5% 啊。包括六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23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上啊。从这几个维度，一个是消费啊，一个呢是这个高附加值的这种工业啊，他们这种增速明显是快于其他的领域的， 是的， 或者贡献度更大。那你认为对于未来我们投资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这种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两年前中国的消费占比 GDP 达到 50% 以后，现在快速增长到 7%， 可以说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就是中国人的消费力量是非常的强。那在这种状态下，为什么我们说整个消费的四大核心品种，对吧，现在可以看到每个品种都能找到一个非常强的龙头，比如酿酒、医药、家电、 及什么食品饮料制造。 所以现在你复盘的话，从年度为单位的话，这些股票这些年涨不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道理，这就肯定有道理，因为大家都在消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间我们更多愿意和大家分享是在这个位置一些消费其他的品种，比如上游的一些材料类的肉蛋白产业链的这样一些品种是不是会跟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就是现在的消费的持续增长。第二点的话，我们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样工业增加值 是 这样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来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它分成几个类别。那第一个类别什么是国家直接性投资，比如说像工程基建啊，这属于内部性的基础建设投资，像这两天公布的比如说对水利或者对其他行业的这样一个投资，可以看到至少说一到六月份我国的工程机械啊，什么三一重工啊、徐工啊、柳工，可以看到它业绩都在增长，为什么？卖得多卖得好，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就是大的科技类公司，什么它在突破原有的封锁，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强这样一个过程中，当然现在更多的什么是从无到有或者从有到好，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芯片软件啊，或者说相关的这种什么科技制造的一些相关企业，这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些国际贸易上的一些问题呢，或者说相应的这样一些压力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你原先什么就是可以说价廉，但可能物比别人比啊还差一点，但是现在如果价廉这些问题上是折上加折，或者说更便宜了，那么实际上大家就会想到一个问题，说我1000块钱买双鞋和1000块钱买三双鞋哪个正值，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国产的替代品种它会越来越有市场，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越来越贵啊，我们可能用不上，我们这边还能用，所以说现在特点是一旦市场开始有了占有了，那么研发费和增加费用会越来越强，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国产替代的一些品种因为有市场而变得越来越强，所以这一块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所以说像我们现在关注什么芯片半导体软件，如果从行业出发的话，像 5G 对吧，像我们的仿制药以及什么卫星通讯导航等等，这些都属于当下是可以确认性有持续增长预期的方向。 虽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 78.5% 啊，但是还得实际看到就是消费增速是有所放缓的， 对， 包括投资的增速啊，下滑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今天呢，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原话是这么说的，我摘取一些部分重要的内容跟大家说哈。客观分析，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有所放缓，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放缓。我们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高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基础设施人均存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后面请大家注意，但当前基建需求释放的节奏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有所放缓。另一方面，本着有必要、有条件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一些地方清理、停建、缓建的一批项目，客观上也造成了投资增速的放缓。 是这样。 我们先说投资啊，怎么来理解？ 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中国虽然说所谓人均这个基础没有说欧洲发达体或者欧美发达体这样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人口过于集中，人口比较大，主要是在东南沿海或长江下半段的这样一些沿江地区啊，黄河长江沿江地区。而我们说现在停的这个 PPP 项目或者说基建项目主要什么地区，就是地广人稀西部中西部，或者说这个相对于这个南部一些东南部啊，这个西南部这样一些地区，他们的这样一个 PPP 项目，因为那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你大量的基建化人很少，用不上，使用率不足，所以停了很多。比如说省份像我国的内蒙啊，或者相关的一些省份，这场近期停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从这个总量上来说啊，显现出来一个就是这些基建的数量下滑，但是一定注意基建现在的这个质量还是在有所提升的。 嗯，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更多的这种高铁啊，还有像现在北京到上海这个复兴号，对吧，速度很快，但是它的这个铁路基建的需求或者说它的升级力量啊，升级过程应该还是在扩建之中，或者在其他线在扩建。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很多像这个区域性机场或地方机场也是在一个明显加速中，这还是大家所需求的。但有些不所需求的，或者说你本身属于人口相对的不是那么多，你的这种基建力度没有必要这么大的状态之下，实际上回过头来就去看这部分钱是不是应该花在更有价值的方面。 面之上，比如说提高素质啊，或者提高相应的这样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个增长啊， 就说这个投资啊， 对， 也在做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选择， 非常明显的结构性选择，并且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基本因素啊，基建不会少。比如下一个基建的窗口是哪里？比如说像 这是最近大家都在想的问题。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国从去年开始起做什么了呢？煤改气和煤改电，对吧？电这块呢还好说一些，我们的这个电网现在还是够的。虽然说在今年夏季的时候好像是量不够，但是整个的这个发电值是够的。 一会儿会说到这个问题， 它是短时，但还有一个差在哪？天然气，对吧？那从天然气未来预期来看的话，港口这种建设是非常明显的。和天然气的这种什么现在是 LNG 的灌装运输，这个运输线的预期，这也是非常明显。就这块的基建实际上在后期应该是有所启动和确认，因为这个是我们潜在需求所推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的需求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而这部分基础建设相对比较薄弱的时候，那么它一定是个强势风口。那么对应相关的公司，比如说生产 LNG 的气罐的 LNG 这个船的，或者说 LNG 这样一些其他设备的，包括加气，因为在这个时间节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对等什么，就这次比如说我们总理去日本访问，回来去丰田看到什么，它的一个氢燃料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厂，对吧？那么后边的话，是不是我们这块它的今年性的投资量，国家这块的研发的投资和这个国家扶持的话，锂电和氢燃料电池应该是同等的，那么也就是说开始侧重新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块和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天然气和相对其他这种新型清洁能源来说啊，就是一次性消耗能源来说的话，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合力，或者说它的一个基建的通用，那么这块一定大家要去后边，如果真看基建的话，这块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之一啊。 好，这个是其实谈到了两块，一块是基建的投资和能源的这个问题啊。能源呢，今天我们看到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的表示呢，是煤炭方面呢，今年煤炭需求是大幅增加的， 是 上半年全国煤炭消耗量同比增长超过1亿吨，为近10年来少见，增幅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水平了。 对对对， 啊，这个当然煤价我们也知道哈， 也是窗口煤价一直在涨，前期 是的。那么下半年呢，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稍微解释一下，说煤炭价格为什么是大幅的有所上，或者需求量大幅上涨，有两方面原因是支持的。一方面原因就是我国现在的发电量是持续在增加的，而发电厂绝大部分还是煤火发电，这是一个自然增长，就是大家的需求。那么第二的增长是什么呢，叫被动或叫替代性增长。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说黑色能源主要指的是两类，一类叫原油，一个呢就是我国的煤炭，或者说这个煤炭行业。而原油我们这上今年涨幅还是非常激烈的，在前段时间的话，上半年时候还涨到80美元之上，甚至85美元这样一个附近的位置。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它被动的会产生什么呢，就是叫石化类产品价格同期上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上周最典型像化纤，对吧，这个行业子板块涨得是非常的强烈。 是。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很多的石化类品种是可以用谁替代的呢，叫煤化工替代。所以说在同样状态之下，如果可以用更便宜的煤化工去替代石化的话，那么市场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向，也就是增加同属于能源系的这样一个煤炭需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至少说在中报时间啊，有一个行业板块整个的业绩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谁？化工，对吧？它就是因为上游资源类的上涨，以及什么，我们说这两年的一些环保要求，以及我们后边的这个刚才说的是工业侧减少，对吧，供给减少一个状态，那实际上收入还是在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整个这个行业的结构，当然是一个区间性的，不是说未来一直会这样，要这样涨到天上去，不可能。那么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位置说煤炭业绩是非常好，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当下的原油至少进入到一个回撤期，至少说像伊拉克等等，他已经确认说我要增加产能，前段时间欧佩克也说我要增加产能等等这样一个状态，如果产能都在增加，然后现在这位置原油实际上和美元应该是呈反相关关系的，而美元现在比较强，那实际上现在已经走出一个不对等的状态，回撤短期这个位置对于煤炭的压力会不会产生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短期挖坑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煤炭整个需求还在这里，煤炭业绩还在这里，如果说短期挖坑回去以后，煤炭的价格会不会因为即将来临的叫三季度完成后四季度的冬储煤的需求，因为今年你还无法解决什么叫煤改气煤改电这样的一个缺口，天然气缺口你解决不了，那么说煤炭依然会在冬季储煤状态下有这个反弹，那么这个时候煤炭在承接着它的业绩，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看点，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叫资源股在这一轮如果出现挖成后的一个反弹点。那么同类型呢还有谁？是钢铁，对吧？钢铁现在价格同样也是非常好，如果大家去看整个钢铁企业的业绩能力的话也是非常强，但是在这位置如果说它同样会被能源会被一般金属像铜铝锌锡这样一些带下来的话，那么在它的业绩报表上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什么一个不错的阶段上的一个价值坑。 嗯，刚才说到了煤炭，说到了钢铁，那今天呢国家发改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也重点谈到了上半年煤炭和钢铁领域结构性去产能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是几个方面啊，坚决处置僵尸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治理违法违规产能，统筹做好去产能、保供应和稳价格的工作。 是这样。 简单来说呢，就这些工作还得继续，没有停止。 对，所以说我们这看到就是说市场如果在供给减少状态之下的话，在稳定价格，那么实际上它的价格大部分来说都是盈利的啊，就是一定是赚钱的位置。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那么企业实际上这看到胜者为王，这是我们前两年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对吧？从16年开始到17年，那现在这些企业现在说也算是剩下的吧。 所以说在这个目前的一个比较疲软的态势当中，也不是说没有挣钱的机会、啊、 它的这个位置很明显，如果说它一旦再往下挖的够深的话，那么实际上恰恰就是一个底部。为什么？业绩好啊，年报好啊，然后紧接又到一个什么，至少煤炭又要进入到一个采暖需求了，对吧？ 我们再来看看电力啊，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4%， 是201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是 入夏以来空调制冷用电负荷增加，那么以现在啊最高值已经接近去年的夏季峰值了，因为我们知道 前段时间挺热， 最热的还没来呢，是吧？ 没来呢，刚开始暑伏。 对的，所以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高峰电力紧张啊，这其实多少都会蕴藏着一些结构性的 这 个。这 种机会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香露。它的产生在哪儿？我们一定注意，这里头产生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保什么？保供给。限价格，就是说保证供电，但是呢电价不涨。 哦，我们不是说大家去关注电价的问题啊，我们想说的是全社会用电量增长，这代表着什么？ 这点代表就是我们刚说的那需求78了，对吧？很高。但是我们这电价这块不得不去谈一下，就是一旦就是有两种方案，一个是电价有可能涨，涨的话呢会对整个通胀形成一个强心剂啊，推动这个上涨。但是这个电影我们不好确认。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电力企业相当于肯定要说，哎，为什么这用电量这么大电力企业老不涨呢，股价不动呢？你得看它主要的原材料的是哪里。 嗯， 煤炭，煤炭价高不高？还是很高的。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发电企业它的盈利并不是非常的好。这点一定要注意。近几年的时候，就15年的时候电力企业好点，为什么？因为煤炭价很低，对吧？煤炭价14年15年回去了，所以那电力企业那时候盈利很不错，然后有一波不错的整体行业的表现。但是16年以后呢，特别17年，像去年的时候这煤炭价涨的，电力就很难起。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注意，全国发电量的上涨代表的是消费需求的跟进。 对，你看我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统计数据啊，刚才不是说电力增长是同比 9.4% 吗？增速比去年同期是提高了 3.1%，这个增速还是很快的。那么一产的这个增长是 10.3%， 第二产业是 7.6%， 第三产业是 14.7%， 注意啊，14.7% 很高啊，还有居民生活用电是 13.2%， 啊，怎么来分析？ 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嘛。实际上工业这块的需求二产并不是非常的强，而一产的话现在很明显就是农业的大机械化生产和集中化土地流转这块已经还是做得很不错，就是农业现在消费力度越来越强。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就为什么说如果说今年下半年用电量这么大，电的两个位置就是涨不涨价的问题。一旦涨的话，你就发现全部产业链都会涨，也就是说通胀快速就来了。如果不涨的话，一定注意发电企业不会挣上什么钱，因为煤炭价格需求量还是非常旺季，再加上马上又到什么冬储煤的提前采购的这一块时间，所以说电力企业在这块或电力板块并不会很好看，这点就一定要注意。但翻过来我们再说一件事，如果电价涨了呢，一定注意，如果涨了呢，涨了的话它就会什么进一步刺激什么煤炭价格的上涨。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在下游消费端去消化煤炭价格的上涨，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说煤炭板块怎么看都不会太差。 嗯， 刚才孙瑞是从两个预期啊分别解读了煤炭板块的表现啊。 因为电力现在来看的话真的不太好看，就我们一定注意啊，你发的多不代表你挣的多啊、嗯、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是。那其实我们要从大的周期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也是属于大宗商品的角度啊。 是这样。 那是不是也到了这样一个上升的阶段呢？ 至少说在近一段时间大宗商品的就是分化是非常的严重，比如一般金属根据国际价格国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铜铝锌从6月份开始连续下跌是非常强的。然后还有的呢，就是说我们说了美元和原油本身应该是负相关，因为都是以美元计价为主，对吧？我们看到伦敦交易或者说美国那纽约交易这样的一些原油，但是在这段时间上可以看到伴随美元强势原油也同样强势。那么在这个时间或者近一段时间随着它的增加或者它的产能增长的话，那么会不会回归到传统的这种原油和美元的一个逆相关关系？你可以看这至少说在一周之内原油近期跌得是非常快的。 嗯， 那么它一旦回撤的话，对于近期已经比较弱的资源类品种，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黄金啊这样所谓的这个风险性规避品种，这在咱们节目头两周的时候是不是也说过黄金？我说黄金现在起不来，你看现在 黄金起来了，我们有一两个月没说黄金了，打算过两个月过两个星期说这事儿啊。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对啊，因为我记得咱们上次做节目时候在谈这个问题，头几次说黄金不好起，那现在还是这样一个弱势。所以现在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旦说为什么我现在老和大家说我说这些资源股特别是煤炭啊或者说钢铁、如果这波挖下去坑的话是不是一个机会，不是让你现在就去抓。一定注意啊，咱们这个节目不是说哎申老师或者是这个我在这儿说完了明天你就去买。对不起，我从来不会建议你去做什么，只是我把我的或者说我们相关机构啊等等这样一些的一个预判和观点拿出来供您参考、对吧？特别是这个中期的一个方向点。 嗯，是。那其实呢，从最近公布的这个上半年各个方面的经济数据，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值得下半年重点关注，或许能够找到一些不错收益的哈、投资行业或者是一些公司哈、那最近呢，很多公司都在这个陆续公布年报啊，半年报啊。 半年报。 从目前我们的统计来看的话呢，就是在发布了半年报预增的这些公司当中啊，预增或者是说略增的大概占比还是 挺大的， 60%以上啊。 对， 这个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这儿我要说一个问题啊，因为半年报一般不会去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 它有一个这个财务 对 统计的问题， 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说什么到年底之后业绩变脸啊？ 嗯， 那在这个时间节点就回过头来和大家再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定要找到电梯。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确定性的啊， 对这个行业整体确定性好的， 嗯， 那么它的预涨或预估上升这一点来说，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的。 嗯，是的。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明天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啊，你认为明天的市场可能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今天看到央行在下午的时候发布了一条消息哈，就是今天上午啊，他们公布了2018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第七期招标投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是 3.7% 的这一个中标利率，1500个亿为期三个月啊，那么1500个亿这个是达到一个年内新高，换句话说就是国库的钱存到银行里面了，给你这么多钱了， 对 送银子来了， 对 那么利率水平创年内新低，比此前平均利率水平呢是下降了近100个基点，降幅很大啊！你认为这有什么样 的，就是钱多了吗？所以说通胀还是有的嘛。 嗯， 那在市场中至少说会反映出来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重资产的品种会不会有所止跌，因为至少说今天我们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午后出现了反弹，对吧？那么重资产的现在带动市场什么？金融及地产，这是第一类。那么再说第二类的品种，在这个位置资金的释放会不会进一步加重我们说对于下游这种品种的一个上涨，就是说我们的通胀预期。那么可以看到市场中至少说在今天下午时间农产品品种快速跟进。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反映的就是什么，市场的资金再去越来越增加，那么再结合下一步的这样一个降准的预期啊，以及其他这样一些货币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看到的是什么，在 用技术手段释放流动性，而这一点对于市场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利好的看点。 对，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数据啊，上一次是拿了1000